啊，查其言观其行，我看你之前的表现，我再决定要不要你。 嗯，您说的这个之前的表现是 是在国内学习阶段， 在国内学习的时候，德国是只接收，可以说是只接收本科和研究生， 但是呢，他在这个大学期间，他会直接把就是咱中国的学生啊，分成两类，211和非211，这个界限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他欢迎211在国内读过一学期的学生，或是非211要在国内完成三学期大学教育，所以这非常的明显。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一些具体的角度吧，详细的谈一谈哈。那还是从这个语言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从语言角度啊，这个欧洲国家接收中国留学生应该是分四类，分四类不同的这个态度。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谈德国。德国呢是这个在对中国学生的这个筛选过程当中，语言为辅，专业为主，它会有一个前置的 IPAS 审核。这个 IPAS 审核就是所谓的德国或者德意志这个学术中心，德国学术中心，它是一个前置审核，审核学生在国内的专业学习情况。 它更看重专业的水平。 对，它会考专业。然后呢，它对语言没有什么太多要求，你可以选择英审，也可以选择德审。所以这个呢，语言它是放在之后，当学生拿到就是 IPAS 证书，叫 APS 证书，然后到德国之后。然后要求学生一般是达到，譬如说啊16分啊，或者考 DSR， 就他会有这种后置的语言要求。 就是说，在考察这个专业水平合格的情况下，对语言的要求是零要求吗？还是说什么样的要求？ 零要求， 零要求。 其实就不用会德语。当然我们同学啊，我们建议同学们在国内先把基础学一学，因为毕竟到德国拿德语学德语，还是比较困难的。出发前学一下，但是使馆不要求。你零基础完全可以到德国，前提是你在国内的专业合格。所以说德国呢是往前看，我看你在国内这段时间是否是一个好学生，是否是一个严谨严肃的学生，然后呢我来推断你到德国是否能取得你留学的成功。 那对于这个语言这个工具，它的这个要求就是你所谓的说是可以后置的。 对，这是第一类啊，德国为特色的第一类。 您特别跟我们大家再继续说一下刚才提到的说，它对于这个211和非211这个区分。 它是申请德国的大学啊。特别申请在大一的时候。他要求学生必须是211的学生读完一学期，才能够申请他的大学一年级或第一学期，或者说如果这个同学是国内非211的学生，他必须要完成三个学期的在中国的这个学习，也就是一年半，才能够申请德国的大一。他有这么一个明显的分水岭，是官方的明确要求。所以说这个我们觉得德国人就比较都说比较严谨，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就比较死板啊，就一条线画在那儿，把人分成两拨。 他可能也是这样比较好操作一些。 对，这样是这个我们觉得他是以专业，以学生的专业，或者说他里面还融合了学生的高考成绩。就是我看你能不能进211。这是非常明确的，就把人就分开了。至于说德语，他会认为说没关系，你到德国啊慢慢学，学够了这分儿再进专业，是这么一逻辑。 那实际上到德国之后，如果真的是零基础的同学，到德国之后大概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去学习了这个语言，才能这个正常上课啊？ 我首先我不太建议学生零基础去德国啊。语法各方面这个没有基础，去了之后复习上来很困难。建议在国内大家能够完成至少600到800课时的德语学习。那这个呢差不多就是小半年时间，600到800课小半年。然后到德国呢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如果同学们是比如说我们讲艺术生或是理工科的学生，对于语言呢接受能力稍微弱一点，那可能还需要一年时间。也就是说从零基础达到入学正常来讲一年半。 您继续讲第二类。 第二类呢，就是跟德国啊邻居啊长期不对付的法国，他的思维逻辑就不一样。法国是这样，法国是听你讲听你说，法国的前置审核也有，刚必须上市前置审核，就是在学生签证之前，他先把学生也要分成行不行好不好的学生。但这个呢，如果是你要去面签的话，如果是法语授课，必须是法语面签，你们说在国内必须先学法语。而他审核的点跟德国也不一样。他是可以之前是既往不咎，你要能够自圆其说，你在国内之前是什么样，到法国打算怎么学习，通过怎样的努力达到一个什么效果，你自圆其说就可以。 对于这个计划性要求比较高， 对你的规划计划是他考察的重点。当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法语，就你甭管你要上什么学校，只要这学校是法语授课，对不起，必须法语面试，法语差不多要达到一个 B1 的口语听力水平。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有时候啊会去网上一看，在网上会有这些评论啊，法国上学不要钱，法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家，法国拒签， 法国拒签 简直在网上我先看是哀鸿遍野啊，大家都在讲法国拒签。那这个呢，我认为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这个也不能说是幸存者偏差，这是一个不幸者偏差，也就是说往往拒签的同学会到网上去打发虚 通过了的也就不说什么了， 对，通过了准备出境了。那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对法国的这个签证呢，它的这个逻辑不是很掌握。它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就是第一，你要到法国法语授课，你在国内必须要有基础。我就认为是你到法国不能从零基础开始学。所以说有一个 B1 的这么一个法语的这个基础。当然我说的这签证是它的这个长期签证啊，就叫 VSLT-S， 就是VLST-S， 这是他的6个月以上的长期签证，他不允许学生是零基础就到法国学法语。这当然是一方面的是他有他的签证逻辑，再一方面可能也跟这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这种语言的自豪感有关。 语言的自豪感，对，您得会了，您 得有个基础。表达了对这个，我认为啊是表达了对这个留学计划的一种严谨性和对这个国家的尊重。 这样解释好像很合理。 因为我在法国待的时间有点长，待了十几年了，能感觉到法国人对他的这种语言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然后呢，对，然后他这个逻辑就是，你之前的学习的这个背景并不很重要，只要你在法国留学规划和计划跟你之前的背景相符合，可施行可行就行了。就是所以说要完全就做到自圆其说，这跟德国不一样。德国阿派斯审核的时候他会问两句，你今后的职业规划，不职业规划就学习规划，包括职业规划，但这不是重点。90%的精力投入在你的之前学习过程当中。你学的课程，这个题你会不会做，那门课你会不会，他关注这个。法国不是。他说那你去法国为什么选择法国，你要通过就是怎样的考试进入怎样的学校，那你在学习过程当中你能预见到有哪些专业方向，那你毕业的就业方向是什么。就是一个关注过往，一个 关注未来。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国家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这两个欧洲主要国家。 您这么一分析哈，特别清晰。对，可能之前会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是这样的，但是您这么一区分呢，真的给人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这个都是说的是关于小语种授课的啊。 对，关于小语种授课。那刚才讲到分四类嘛。其中有一类我们称其为英语类。就它本身呢没有人去学习它的小语种。第三类吧，就是说它是这个以北欧包括荷兰为代表的，是来我们国家主要是英语授课为主。这主要是两点。第一呢，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它的英语普及率特别高。这个西日耳曼语支的，也就是说跟